枪，不止双手，绝对不放下一战。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躲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是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我相信爱就是你给我的安心，所以拥抱你，我想不起心里什么时候走进别人的身影，这是背叛吗？是不爱吗？我陷入心里憔悴的挣扎，越想要放下越放不下，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爸爸， 还没睡啊？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这个还真没算过。

又怕又爱，我只好装呆。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心怀，没有人比我更喜欢你的坏，找不到别人比你坏，甜蜜捉弄都是爱。 转动用一秒放空，看不开想不通的一秒间被带走，一种无言的煎熬在无意间消瘦，杂乱的不只是生物钟。 夜风里奔跑的车似一瞬秋，下一秒谁到终点谁被谁甩掉，你是你的寂寞如深渊万丈，要多少的爱才能填得了。 我坐在地铁，也比什么都长，蔓延着黑色的沙漠。我决定开放，聆听自然的歌，新的期望在瞬间破晓。我设置住处，用尽全力坠落，回忆等死我绝不阻挡。 转动用一秒放空，看不开想不通的都一秒被带走，一种无言的

用什么叫爱情，数不清的浪漫对你来说只是一堆背影。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有人说要忘记一个人的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离开他现在所生活的城市，到另外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呢是干脆找一个新的人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不过我觉得呢，这两种方法都不是特别好，第一种是太为难自己了，而第二种呢就是太为难别人了。而最好的方法呢还是好好爱自己。 梦给他 我的真